光荣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庆祝宴会9月8号在日本东京的朝鲜会馆举行。参加宴会的有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徐宗万、各副议长、局长、关东地区各总联本部委员长、中央团体事业机构负责人和同胞商工业者，还有日本政界、经济界、新闻界、社会界、文化界人士，以及驻日各国使馆官员、各国际组织代表和特派记者应邀参加了宴会。